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张贵刚特别小组到他海洛大酒店，冲到地下二层扑空。好在王建义和哥伦比亚警局局长维多尔早有安排部署，在密斯河与大海交汇处设下埋伏点，配备了2艘快艇。张贵刚特别小组和毛利警队各驾驶快艇猛追缉口。王建义和维多尔亲自登上了一架警用直升机，沿河岸朝大海上空飞行，进行现场指挥。海与河的交汇处不仅狭窄，而且相连的两岸生长了一片片的哥伦比亚常青树。直升机飞越太高，无法看清目标，在不断下降的过程中飞向大海。张贵刚和费新龙站在快艇两侧，一手抓住栏杆，一手举着望远镜在观察。吴小芳在艇后及时向童雪彤求助，希望通过卫星定位捕捉机构的目标艇。毛利的快艇在出了密斯河后朝东南方向追，艇后留下一串串白浪。张贵刚的快艇向正南追去，随后童雪彤把机构高速气垫艇的位置呼叫给了张贵刚。张贵刚收到后转身靠近警察驾驶员大声说， 目标在正前方900多米，从内侧超过去。吴小芳呼叫毛利，让他从东南包围机构。 张贵刚说着举枪站在了艇首方向。此时中国缉毒警察与哥伦比亚缉毒警察对大毒枭机构实施了立体打击，空中及水上同时发动进攻，迅速围攻机构逃跑的出海国界。张贵刚和机构在海中展开了殊死搏斗，毒贩子用枪扫射追击的快艇，驾驶员受伤，张贵刚驾驶快艇左右穿梭，像蛇形摆动躲过子弹射击。 打掉开枪的毒贩， 维多尔在直升机上对身边的警察狙击手下令。 啪啪， 两枪从空中打去，机构的气垫艇上的枪手哑了，两个人倒下，被甩到海里。瞬间又有两人握枪要向张贵刚开枪，费新龙站在艇舷边用手枪连打两枪击毙了毒贩子。随后吴小芳一枪打中了气垫快艇的驾驶员，气垫快艇没有了方向，在海面上打转，又朝气垫圈的水线下连开两枪，只听见嗤的一声，气垫放气，被击中的船舷开始偏沉，有人掉进海里。机构身子一歪落入水中，毛利的快艇靠近甩出绳子想救， 机电艇唯一的毒贩在背面正要朝毛利开枪，张贵刚一枪打去，毒贩应声倒下。机扣死活也不拉绳索，直升机的探照灯照射海面，周边海中鲨鱼横游，情景十分险恶。张贵刚纵身跳下海里，朝鲨鱼连开几枪，鲨鱼惊吓逃走，机扣却不投降。张贵刚一次次与死亡擦身而过，机扣拔出了刀刺向张贵刚，两人惊险搏斗之下，最终张贵刚夺下机扣的刀子，将机扣活擒。直升机放下一张网，牢牢地把机扣打捞起海面，就像捕到一条大鱼，在空中吊着飞向了警察局的平台。东方的海面泛起一片朝霞，映红了哥伦比亚的海岸，一群群洁白的海鸥从密斯河畔飞出，飞向张贵刚特别小组的快艇，飞向毛利返航的轨迹。哥伦比亚大毒枭机扣被抓，和机扣相连的有密切关系的墨西哥大毒枭也被警方抓获。但是毛利和张贵刚查找了机扣所有据点，没有发现克劳迪的身影。有人说逃到西班牙，也有人说逃往了美国。国际缉毒联合会和哥伦比亚警方在秘密跟踪侦查，还特别邀请了中国缉毒一线特别侦查员张贵刚参加。国际缉毒联合会的主要成员和会长、秘书长在得知哥伦比亚警方抓获了大毒枭机扣后，当天就赶到了哥伦比亚首都，专门为哥伦比亚缉毒局长维多尔和中国公安部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颁发了国际缉毒特别贡献奖章，同时授予哥伦比亚缉毒警察毛利、中国缉毒警察张贵刚、费新龙和吴小芳国际缉毒英雄奖章。授勋仪式在哥伦比亚警察局大楼的报告厅举行，世界各地的缉毒警察也出席颁奖盛会，来自世界各地120多位记者蜂拥而至，都在抢先采访闻名世界的中国缉毒警察特别小组成员张贵刚、费新龙和吴小芳。然而就在这时，童雪彤发给张贵刚一条短信，一下子让张贵刚的心情沉重起来。他带领他的小组成员离开了被记者包围的现场。此时王建义在结束了会议后已经先期到达机场，费新龙和吴小芳不知发生了什么，但出于职业秘密，他们都不去问。在飞往中国的途中，张贵刚轻声对身边的战友说了句： 陆卫平昨天离开了我们。 云南西双版纳的天阴沉，连续下了两天绵绵小雨，凤尾竹头沾满了水珠，茫茫的原野浸透了雨水的甘露。在一座背靠青山、周围环绕着澜沧江水的警察烈士陵园前，英雄的缉毒警察卢伟平的墓碑就在这里。细雨仿佛是所有送行人的泪水，包含着对英雄的敬意。卢伟平在四川大凉山追击一名带有艾滋病毒的毒贩，在山上的密林中追捕了两个多小时，毒贩穿过的竹林、刺林和金刺小道所划出血的数次几乎都重复地划破了卢伟平的大腿和胳膊以及胸前。毒贩曾多次威胁卢伟平说他是带有艾滋病的人，再追也让他染上艾滋病。卢伟平心里明白，他所追击经过的每一处地方、每一根划破血的竹竿和刺槐从他的身上划过会感染艾滋病，但他没有犹豫。缉毒警察的信念就是绝对不能让一个毒贩从眼前跑掉。卢伟平追击到最后一刻，丧心病狂的毒贩在反抗时还咬了卢伟平一口，牙印深扎在他的胳膊中。后来卢伟平高烧不止，公安部和省公安厅对卢伟平的治疗十分关心，从版纳送到昆明医院，最后送到北京医院进行了精心治疗和抢救，但他身上多处感染艾滋病毒，最终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一座朴实无华的墓碑上刻下了缉毒英雄卢伟平的名字。公安局长史希建带领警察200多人和送行群众300多人分两侧多层站立在墓前默哀。史希建代表全体警察向卢伟平的家人慰问。就在这时，一辆警车从远处驶向卢伟平墓碑处，从车上走下来的是王建义、张桂刚、费新龙和吴小芳。细雨蒙蒙，把所有人的情绪感染，是那么深沉和湿润。王建义代表公安部缉毒局献上了鲜花，向卢伟平的墓碑深深的三鞠躬。 卢伟平，安息吧，我和我们的全国缉毒干警会永远记住你，你是英雄。 王建义转身面对所有的警察和群众，大声地说， 向我们的英雄致敬。 张桂刚站在墓碑前面，他看到了身边战友，看到了妻子女儿，看到了老师和狗亚雄的女儿狗林，看到了老局长王万珍，看到了在侦察一线做出贡献的童雪彤，还看到了那熟悉的边疆群众。张桂刚转头的瞬间，看到了费新龙和吴小芳捧着盛开的云南洁白山茶花走到了卢伟平的墓碑前，把一朵朵花瓣撒在碑前。张桂刚从腰间拔出了手枪，朝着天空连打了3枪。清脆的枪声穿过密林，惊动了无数的白鹭在飞翔，盘旋在墓碑的上空，久久不离去，仿佛是一片片哀鸣送行的白云。这白云记下了无数的中国缉毒警察为缉毒事业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缉毒警察卧底缅甸毒枭牺牲的张铁勋35岁，缉毒警察边防检查站徐立波26岁，缉毒警察缉毒大队中队长卢伟平33岁，缉毒警察武红，男，1963年12月22日生，生前在德宏州盈江县公安局工作，在办案途中发生车祸不幸牺牲。施祥宁，男，1962年10月29日生，生前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公安局工作，在追捕毒贩时不幸英勇牺牲。张明华，男，1963年3月17日生，生前在德宏州公安处禁毒大队任副大队长，在侦破316特大贩毒集团案战斗中不幸牺牲。陈建义，男，1962年8月1日生，生前在燕山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在执行任务中不幸壮烈牺牲。张国明，男，1955年5月生，生前在文山县公安局任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在执行公务中壮烈牺牲。王世洲，男，1953年12月生，生前在镇康县禁毒大队任副大队长，在缉捕过境武装贩毒分子战斗中被手榴弹炸伤，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模称号。张从顺，男，1949年1月生，生前在镇康县军弄派出所任所长，在缉捕过境武装贩毒分子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模称号。李勇，男，1964年7月生，生前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在前往西畴县兴街侦办贩毒案返回途中因车祸不幸牺牲。高文亮，男，1963年4月13日生，生前在燕山县公安局工作，在平远严打中不幸英勇牺牲。苏泰德，男，1955年10月18日生，生前在马关县公安局工作，在平远严打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模称号。扎国荣，男， 1954年七月生，生前在临沧地区永德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任教导员，不幸因公殉职。张学强，男，1959年五月二日生，生前在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任副支队长，在侦破108贩毒案中身负重伤，为等身体完全康复，又连续投入紧张的禁毒工作，致使痼疾重发，抢救无效。刘远平，男，1963年三月四日生，生前在金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任副大队长，办案中不幸光荣牺牲。张小华，男，1963年三月生，生前在思茅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任教导员，二级警督警衔，在前往孟连县执行公务途中发生车祸，不幸牺牲。陈和云，男，1954年七月生，曾任弥渡县公安局政委、中共弥渡县委常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大理白族自治州常委、秘书长，大理白族自治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党总支书记、局长，三级警监警衔，不幸因公殉职。公安部禁毒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一月至十一月，225名禁毒民警因公负伤和死亡，其中因公死亡24人，因公受伤201人，死亡和受伤比例为历年之最。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2年，在禁毒中牺牲、负伤、意外和过劳死亡的公安执法人员达923人，近四年时间，超过1100名禁毒民警牺牲，平均牺牲年龄41岁。后记，在缉毒禁毒的前沿。书写完了，可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回想到一年前和国家公安缉毒禁毒警察在一起的日子，许多情景都难以忘怀。在云南昆明、版纳、普洱等地和缉毒警察聊得好好的，突然老侦查员接到电话就要离开，甚至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说。几个小时后才知道，接到线人情报，毒贩子开始行动了。缉毒警察蹲守了一个多月，终于抓获了一个贩毒团伙。我沿着缉毒警察侦查路线再去寻找采访，那时候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在云南边境，我经历了多个公安边防检查站，从打洛口岸到通往四川的最后检查站，缉毒警察对于毒品的检查非常严格，不仅仅是车内车外，人身上穿的，而且在许多难以发现的木头里、汽油箱里，甚至改装的汽车钢板夹层里。我亲眼看着那些检查站的缉毒警察对每个人都细致的检查，而且他们的眼睛非常尖锐，能发现许多微小的细节。比如有一个妇女携带毒品，怎么也查不出，女缉毒警察便带她到检查站排便室，最后嫌疑女犯排出了体内包裹的毒品。女缉毒警察把排出的毒品包一个个都清洗干净，非常敬业。我采访她才知道，女缉毒警察才24岁，从心里赞叹。在四川攀枝花、大凉山的日子，我到了女子戒毒所，我和女子吸毒者面对面交流，发现了其中有很多曾经是优秀的女性。一位年仅28岁的苗条女子穿着戒毒服，我邀请她到球场的太阳下晒晒太阳，与她谈心，问她很多问题。她曾是某文化馆舞蹈老师，丈夫是公务员，有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接触了不良的人群，吸上了海洛因。大凉山有10多个县吸毒，不仅是农村，还有许多县镇。爷爷、父亲、母亲都吸毒扎针成瘾，感染了艾滋病，孩子成了一大难。我在禁毒警察的安排下，到学校与一位上3年级的小女孩面谈，她戴着红领巾，眼睛里总有些忧郁。父亲和母亲都吸毒，在戒毒所，每天都是爷爷接送上学。我把她抱在怀里，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她快乐起来。说到牺牲的缉毒警察，我真实感受到了。 在西昌市就有一位女禁毒大队副队长，她在休假，正和女儿在公园游玩，突然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要押运一批贩毒人员。她问有女犯吗？当得知有女犯时，这位女警察终止了休假，赶到现场押运，结果车翻到山下，在她受伤的情况下，她把抢救的机会留给了其他人和嫌疑犯，最终因流血过多 牺牲了。 我面对过很多牺牲缉毒禁毒警察的家人，每当他们讲述时，我都流下了泪水。关于一个个缉毒禁毒的事例太多，不多叙。我所接触到的缉毒案例不仅在中国，还在世界各地，而且由小到大，由一个国家的毒枭与多国毒枭都有联系。中国的缉毒已经与多国合作并取得了成就。本书所写的追踪手段内容多样，有飞机追踪，有飞车追踪，有快艇追踪，有现代化的网络追踪等等，其实都是活生生的展现。我把多人物多地区发生的故事集中在了几个人身上，他是谁都不重要，他就是中国缉毒警察英雄的缩影。我快60岁的人了，曾经上山入海的事都干过，但这次太累了，血压高，吃了药还高，还要奔波在千里山区冒雨行车，近距离接触缉毒前线。我家人和不少好友多次劝说，一定注意安全。写作爬格子很痛苦，血压不断升高，解放军报门诊部的医生很重视，给我换药调理，夫人每天榨芹菜汁帮我降血压，让我休息别写了。我说我只想为缉毒禁毒写出属于国际缉毒题材的作品，献给中国的读者朋友和全世界读者朋友。我之所以能如此详实的采访，能写出隐藏着的秘密故事，要特别感谢公安部禁毒局和各省市公安厅局，感谢中国禁毒基金会理事长杨凤瑞，感谢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国家禁毒基金会秘书长李宪辉、副秘书长王向东以及基金会所有人员，为我到前线采访大开绿灯。感谢与我交流的每一位一线缉毒禁毒警察和牺牲的缉毒警察家属。本书还特别感谢社会上的慈善家和慈善朋友，一直对禁毒缉毒警察怀有一颗敬仰的爱心，积极为社会做慈善活动。我在沿边疆口岸与缉毒警察采访时，金城出版社的西苑出版社总编助理刘晓辉敏锐地观察到了，第一时间打电话定下这部书的出版。刘晓辉说了一句话与我相通，缉毒、禁毒、戒毒对于社会是件长远的大事，这种书籍一定会受到各阶层读者的关注。陈实，2016年3月24日晨于北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缉毒秘密站》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 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9月23日起，京津冀之声 FM100.6 广播书场即将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